能牵你的手。 究竟是不是爱，到底是不是爱，我是头木头馒头通通脑袋不够、 oh、我想这就是爱，明明这就是爱，我听你看你想你要一开始没够。 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，这算不算不算爱，我还搞不明白。 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，难过想给你肩膀，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。 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，才短短几个礼拜，真心话因为你不在，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，忍不住的小期待。 You are the pleasure, this goddess goes

的制造最好的礼物，别自信要当到王子公主，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，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，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处。哎呦喂呀，这点灵敏有思路，彻底颠倒就不自由的思路。 时间来判断，你总感叹时光易逝，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。 热血青年，在青春里，我们好听，而且好看。全屏可视化系统，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。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.2，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。 眼睛的声音。 每天早晨叫醒我们的除了梦想还有活力音乐课， 你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，会张望了直到今时，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，这么久了我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，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，你每一次的温柔我的小炫耀，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，这么久了因为我要

分不清是水或天上，夜空它问我要去哪儿，不回答，我知道放下。曾有过一个地方不够硬开朗，淋着你的翅膀，而我带你降落。如果你还听见我漫长的倾诉，是我为你拥抱的海洋。 Kyoto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冠。